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夢ならばどれほど良かったでしょう。未だにあなたのことを夢に見る。忘れたものを取りに帰るように、古びた思い出の誇りを払う。戻らない幸せがあることを、最後にあなたが教えてくれた。言えずに隠してた暗い過去も、あなたがいなきゃ永遠に暗いまま。 きっともうこれ以上傷つくことなど頼りはしないと分かっている。あの日の悲しみさえ、あの日の苦しみさえ、その全てを愛してたあなたと共に、胸に残り離れない苦いレモンの匂い。雨が降り止むまでは帰れない。今でもあなたは光。暗闇であなたの背をなぞった、その輪郭を鮮明に覚えている。受け止めきれないものと出会うたび、溢れて止まないのは涙だけ。 何をしていたの、何を見ていたの、私の知らない横顔で。 どこかであなたが今私と同じような涙に暮れ寂しさの中にいるなら、私のことなどどうか忘れてください。そんなこと心から願うほどに、今でもあなたは私の光。 自分が思うより恋をしていたあなたに、あれから思うように息ができない。あんなにそばにいたのに、まるで嘘みたい。とても忘れられない、それだけが確か。 あの日の悲しみさえ、あの日の苦しみさえ、その全てを愛してたあなたと共に、胸に残り離れない苦いレモンの匂い。雨が降り止むまでは帰れない。切り分けた果実の片方のように、今でも 私の怒り。 米津玄师带来一首 Lemon、准到的是正午有星光，我们在全新的一天正式开启。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好多了，大家好，我是 周五啊。 对，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千纯。每次到周五就觉得说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整个人都开始跳起来了。 是的， 这样的一个天气比昨天说实话暖和了不少，但是明显我们直播间的暖气也比昨天暖和了不少。 是， 您这热气来的有点晚，其实过时间都开始有点燥了。不过有可能我觉得是到周五的时候整个人开心的一个状态哈。 没错。 然后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话题，希望我估计大家都是很美好的一些回忆。我们聊聊父亲，我们聊聊爸爸。 什么样的爸爸真是算是好爸爸？我最害怕看到这样的答案，俩字儿，我爸。 我 关键我您爸爸是比如说陪您打游戏了，陪您做作业了，陪你锻炼身体了， 就是、 还是怎么着，给我们多来点故事哈。 咱爸爸就主要还是陪伴您那边成长了，我们这边有点忽略，所以就具体的这些故事 咱爸 不说清楚了，我们可能无法理解。咱举这么一两件事儿， 是 对吧，简单的说一说我们可能更清楚。我怎么现在说话口音跟卖茶叶的似的？ 我怎么觉得我现在像个半个北京人？ 哎，没错，我们就期待各位的留言吧，然后我们也会回忆一下自己。其实父亲都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这些很感动的瞬间跟印象。 父爱如山嘛。 小时候可能真的不太理解，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没错， 总有那么一瞬间你会发生转变，有可能是比如说你看了背影，学了背影那篇课文，这还算是比较早的。 对， 那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在父亲突然长出白发的那一刻， 或者说自己做了父亲之后。 没错，这都是这些瞬间。我们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哈。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一部影视作品。超级的感人 哇，瞬间泪目。 对，然后会有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有提及，而当时黄磊唱这首歌，对，在电视剧里面，然后爸爸是李雪健，是不是演的那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听了又觉得感动又有一些心疼哈。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转眼 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这边时光雕刻说这首歌给我听哭了。 嗯， 上来以后最近这些年在提到爸爸提到父爱的时候，然后这个感慨都会比较深。到了一定的年纪，然后自己可能也在为成为父亲做准备的时候，你的心理心态会发生一些转变。 嗯， 会尤为的再去反思爸爸曾经对自己有过哪些付出。 嗯， 是不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嗯， 对，然后当有一些孩子可能给我们到压力的时候，如果父亲在你的心里想到是说，哎，看看爸爸原来是这么对我的，好，我也要继续这样对孩子，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爸爸的榜样。 嗯， 对吧。 嗯，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看到费劲的留言说，今天没有戴耳机，所以辛苦一下这个办公室的同事跟我一起听。 哇， 听了刚才这首歌是不是同时纷纷想加入我们的留言？记得下载听听 FM， 来到我们的中午有星光聊天室，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什么样的爸爸算好爸爸？ 我们要向所有的你的同事问好， 嗯， 好不好？然后所有的同事下载听听 FM， 是 FM 97.4哈，中午时间段正午有星光。你们先允许你们点个歌吧， 嗯， 好不好？你们自己商量一下哈。 欢迎新人， 有没有歌就另说了。但是我们这边要先跟各位，我们把从那么感动的情绪当中，我觉得稍微跳脱一下，就不要太沉重啊。我们还是， 哎， 快乐一些嘛，对不对？曾经小时候，我们相信大家或多或少第一次对什么好爸爸坏爸爸有印象的时候，现在小朋友会听到这样的开头， 是， 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全是这样的旋律跟节奏啊。 我有一个好爸爸。 好， 为什么爆发如此爽朗的笑声？是不是想起来自己的爸爸？ 哎，那是一定的。小时候呢，听这首歌的时候，爸爸真的好吗？我觉得自己心里会打个鼓。为什么爸爸总是打我的屁股啊？ 哎，你看，就是男生和女生的不一样了。 哎， 小时候我就觉得我妈妈可凶可凶了，但是我爸爸好温柔 啊。 嗯， 永远都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不管是不是父子的。 关键刚才我好像看到留言，就是说，你看我的那个家里面的老公，就是啊，那个所有批评孩子的事留给我， 啊， 他就每天把闺女捧在手心里，然后变着法儿做美食给闺女吃。 哎呦， 嗯， 太好了！ 爸爸对闺女，啊，还有妈妈对儿子真的是不一样。 对，爸爸对于儿子来说，除了这个言传身教之外，想让他跟爸爸的关系缓和，只有从小给他洗脑，不断的重复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来，我们继续看到，还有这个红果这边提到说，什么样是好爸爸啊？ 嗯， 然后说勇敢，以身作则，是一棵大树，能够遮风挡雨，爱家庭。爱妈妈的爸爸是好爸爸，最后这一句特别的重要。 全方位要做孩子的榜样， 没错。 嗯，要疼惜自己的太太， 笑死了。一定要爱妈，哎，这绝对是一个好的榜样，就是要爱自己的另一半嘛。 嗯， 要给孩子一个更加温馨的家庭，让他知道他的责任，除上一辈儿下一辈儿，然后包括自己平行自己的爱人，其实都应该有付出跟担当哈。 没错，将来他会模仿自己的爸爸，营造一个非常良好的家庭氛围。 勇敢这一件事情吧，我觉得父亲一定要以身作则，示范给孩子看。甭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之所以有很多歌曲里面都会提到爸爸有一种超级英雄的感觉， 嗯， 对不对？这首歌来自 Owl City， 叫做 Not All Heroes Wear Capes， 并不是所有的超级英雄都会穿斗篷，我的爸爸就不穿。 He doesn't read minds or levitate， But every time my world needs saving， He's my Superman， Some folks don't believe in heroes cause They haven't met my dad. He loves his workshop and rock and roll. He's got a hot rod and a heart of gold. And you could say he's a man of few words.But he talks a lot within, and even though I'm a little taller, I still look up to him. He built me a house in the arms of a tree. He taught me to drive and to fight and to dream. When he looks in my eyes, I hope he can see that my dad's a hero to me. Rust-ridden fenders and doors full of dings. Somehow he can fix about anything. I didn't think he knew how to cry till our dog died that year. He doesn't always say I love you, but I can hear him loud and clear. He built me a house in the arms of a tree. He taught me to drive and to fight and to dream. When he looks in my eyes, I hope he can see that my dad's a hero to me. That's a hero to me 是吗？ 对，没错，就讲我的爸爸对于我来说他就是一个英雄，而这份英雄的养成我相信是很多时候就爸爸以身作则示范给孩子看的时候，在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父亲能够做出来，在他的世界当中，在他的认知当中自己力无所及，但是父亲却做到的，会让他觉得真的会有英雄一般的感觉。然后再有当然就是一路成长过来，父亲在很多事情上他所传递出来的这种积极乐观向上担当的精神，就算面对困境自己依旧扛过来，并不是展现出来多么超人的能力，而展现出来的是一份长久的这种对于自己情绪的控制，对于家庭的责任跟照顾， 有精神的传承。 没错， 就跟刘新田说了哈，给孩子传递正向的一个价值观。 没错，别遇到啥事以后就只会抱怨，对不对？对，就这种有些时候反而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压力啊！ 永远在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没错，哎，还有燕林这边提到说，父爱如山，家里的顶梁柱，孩子的好靠山，这也算是一个高度总结。能不能再跟我们这个说细一点哈？因为我们见到太多今天留言就是父爱如山， 没错， 如山什么样的是好爸爸？ 还有说父爱像山体滑坡， 对，如山体滑坡，你再崩塌一下什么之类的，你这没有，这不算是哈。 给我们来点具体的例子哈。 你好比说这边你看，请教我兔子，跟我们感受有点类似。啊，看了大家留言感觉眼睛里面进了块大石头好多的山哦 然后这边有那个 CZH 留言，他说我爸呀，虽然有时候很固执但真的很好，有时候爸爸确实随着我们年龄增长，然后爸爸就变成那个倔老头，是不是？ 哎呀， 但是你往回倒，他一路上对你付出那可真不少。 没错，他的倔很多时候是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的一个判断，然后你可能无法以更加年轻跟适应当下时代的一些思路去打破他的传统的这种思维跟逻辑，这种情况下人家要倔得有道理。对，我觉得就是人可能比如说当自己活过这么几十年，对，然后有了足够的人生阅历在你身上压着的时候，你也很难从中逃脱出来。 他会坚信自己的理解和判断， 是对的，你小心在之后的孩子也会觉得你很倔，对不对？好，这边我们继续还是跟电影相关的吧，我们回到这种情绪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影片都会彰显着父爱，我不知道各位会想到哪一些，在里面有没有哪些情境会打动你。我们上来先不选太沉重的，太过结合生活现实的，我们就找一个更加梦幻一些的动画片入手吧。Finding Nemo 叫什么来着？海底总动员， 哦，海底总动员 是不是还记得？对，然后里面那个小丑鱼，然后自己就被人抓走了，跑丢了，然后父亲疯狂一样的穿过大洋大海的去寻找他，当然最后是一个美满大团圆的结局。 Happy ending。 没错，我们今天就不选这个原版的这个英文的歌曲了。其实，在中文当时也是有很棒的一些演绎，好比说这个爸爸当时的配音就是张国立老师演绎的惟妙惟肖，对不对？然后这边呢，他们的中文主题曲。依旧带着很梦幻的这种很百老汇的气质，然后一听就是电影原声的配乐，演唱者是孙楠，叫做飞越海洋。 穿越时光，我的爱在等待，我的心永不再徘徊，不再徘徊，想飞，为爱远航，让梦乘风破浪，谁也不能阻挡我的心，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出发，别再彷徨，奔向爱的方向，风在徜徉，云在为你我而歌唱，快乐来到你身旁，拥抱所有梦想，你是我的海港，为你永不再彷徨，不再流 忘了这首歌。 哎呦，没有想到孙楠老师在我们心中在多年之后用这样的一首歌洗刷了一下自己特别高大上不太接地气儿的演唱方式， 而且偶尔他唱歌会有给人一种感觉就是那个表演方式略微有一点点的油腻，但你仔细想想那个油腻其实也是有时候也是种自信的体现。 没错， 嗯，他确实 hold 住了这个风格哈。 嗯，今天来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来聊聊这个什么样的爸爸是个好爸爸，然后回顾一下过去，好不好？这边我们直接进入到另外一首歌，稍后回来以后要看到大家给我们的一些分享，也看到大家给我们类似于点歌式的留言，其实不算是点歌，一些贡献，会不会听到这样的歌曲，你们提到有一些会有准备，有一些我们也会这个稍微剑走偏锋一下哈，会有更多跟爸爸相关有一些动人的故事等待着各位。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为你写的歌。 在争斗，是我把黑剑打你的手，如果你心

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Don't make it, don't make it so hard with me. In your mind, in your mind. Tell me why I can't say goodbye. New music.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我插着一枝鲜花，周围的人偶尔望向他，不是疑惑眼神，如同欣赏一幅画。有一天，女孩的身上装饰精致花纹，周围的人偶尔对她笑，不是轻浮口吻，因为懂他的表达。我们在这一天终于苏醒，原来世界无比纯净。我们在这一天终于轻盈，世界原来纯净无比。有一天，父亲的眼角偶尔挂着泪痕，孩子的时候不会刻意躲闪，柔软同样是伟大。有一天，孩子的额头多了一道伤疤，在踏进家门的时候不曾有一半分，他可以这样长大。在这一天终于苏醒，原来世界无比纯净。我们在这一天终于轻盈，世界原来纯净无比。我们在这一天终于苏醒，于是不再彼此推理。我们在这一天终于经营，世界本就纯净。 毛不易新的专辑呢，众说纷纭，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一般般，但是里面总有这么一两首歌曲，我觉得在适当的场景下会打动你的心。 嗯， 这样一首纯洁无比，听起来的时候总会让人一种很温存的感觉。然后如果想到爸爸，如果想到爸爸对你的爱，也会感觉到纯净无比的感觉。回来以后，我们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话题就是什么样的爸爸算是好爸爸。我们也看到了更多非常仔细的一些留言，有在怀念自己爸爸，有可能也是在讲自己的故事。 有一个自夸的爸爸， 来， 他说我自以为自己是个好爸爸， 爸爸，嗯，从小就开始尽一切时间的陪孩子，大一点了还有可以帮他这个辅导功课，每周不重样的给孩子做可口的营养餐，每天坚持半个小时以上和孩子沟通聊天，教育孩子要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敢于承担的人，还跟孩子一起玩，一起疯，换季的时候配各种药引给孩子喝，孩子上大学前不知输液的感觉，现在孩子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就是不让孩子生病。 哇，太棒了， 身体很健康，身心各方面都很好。 如此仔细，如此细致认真，因为他所担当的，我觉得很多的角色，甚至都已经超出了传统认知上，就是爸爸这个肩上承担的，甚至这些细致，我们要从妈妈的身上去获取一些。 嗯、 但是爸爸把这些全做到了，你说他不是一个好爸爸，他是什么？他简直就是一个全能型的爸爸， 一肩挑， 简直就是这个好爸爸的金字塔顶的那个尖儿， 好爸爸中的战斗机。 所以很多人都提到，是不是在问说、那个0800。你还缺闺女 我们把我们的闺女孩子都送了给你。 对，就我爸爸也不错啊。 对， 虽然我心里也想问那个能不能再跟我爸交流一下，你们相互传授一下经验。有点晚，有点晚啊、然后刚才还看到有特别可爱的留言、这个特别特别这个想自己的爸爸当时给自己梳小辫的情境、这边是用户9728、我爸爸是个言语不多但对我们很好的爸爸，至今都记得我儿时我爸爸给我扎小辫的场景，让我无法忘记。这也是一个非常细腻的男人哟、 是的，我爸爸也会哦， 对不对？哎，真的很棒。是不是有女儿的爸爸就会都会展现出来这一份天真？ 多少得学着 给别人扎小辫，然后让女儿给自己涂指甲油什么之类的、 对对， 第二天 给女儿画 大红指甲卸不干净的去上班去。 好多爸爸还让女儿给化妆，女儿说啊，爸爸我给你化个妆，你坐下来，你就摁那儿， 好幸福啊、对不对？然后他说我的爸爸总是默默的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像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太棒了，听到各位的留言也总是会想到自己的爸爸小时候给我扎小辫的场景 好像画风不太对， 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其实我们想要个女儿来着 走散，慢慢把孤独看穿，谁不是坚强着被思念掩埋，辗转反侧的不甘，寒冷时的清晨，心疼你是否会有人陪伴，醒来后的许多年，终于领悟了你的答案，不知能否换来一句好久不见的心酸。秋天的风它不曾见过桃花，春天的雨却温柔那片黄沙，像时光会倒流，像星星会出发，幻想你终会抵达，掌心捧着寒夜里待它融化，飞蛾扑火将余生比作代价，漫长的跋涉磨平伤疤，还值得吗？ 不能放下。夏天的海让你一切都回来吧，冬夜漫长我们还会想吗，我守在原地轻声回答，你听到吗？ 愿你余生漫长，对于父亲也是美好的一份祝愿哈、嗯。之前的付出我们全都用心感受到，在之后就希望父亲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嗯、好比说这边我们也看到了又来 又往的明小娃，是不是 明小娃你先来一个 他说我和我爸的现在聊天记录常常都是微信转红包啊。 嗯嗯，没错。然后这边生如夏花提到的是我和老爸的交流都是简单直接的， 嗯， 基本上都是工作上的事情，就事论事，不针对任何人。哎，你看多棒。 嗯， 可能因为是军人吧，爸爸是军人，是不是、 嗯、 老爸还是我自己， 他爸爸 生如夏花来给我们这个解释一下啊、嗯、来说我老爸给我平时比如说遇到一些困难就两个字，坚强。 哎，我爸 简单直接、哦、好棒、啊、 对，能挺过就挺过去， 没错。 嗯， 还有一句话就是生活当中得不到的工作当中通过努力可以得到。 嗯， 现在我也给了老爸两个字，我在，嘿嘿，有我的陪伴、哎、 我在努力，而且哈， 而且我在这个一路上一直坚持， 嗯， 包括在坚持收听中有情况很棒。 我看到这边左撇子思思的留言，我觉得跟我爸爸很像，他说我老爸就绝对是好爸爸、嗯、我跟我弟小时候也用二八自行车带我俩上学，上坡的时候谁都不愿意下来，他就硬是把我俩推上去了。 哎呦， 我小时候有这样的记忆。那我小时候因为我不会游泳，有一次去游泳池，我说爸爸你背我吧，在游泳池里走来走去，结果我爸突然走到一半他又停下来了、 嗯、 我说爸爸你为什么停下来，你就赶紧走赶紧走。后来我爸就背着我走，直到回家以后我妈说，哎，你那个脚后跟怎么在流血，说哦，在游泳池里被碰了一下、哦、可能有那种碎的这个瓷砖把他的脚弄破了。但是我觉得父亲就是这样子，只要孩子高兴他自己可以承担任何， 没错， 嗯，不扫你的兴。 没有成为父亲之前，其实作为一个男生来说总会去幻想自己对于孩子有多凶，你知道吗就是你给我下来，想什么呢，还坐在车上不下来让我推上去、 嗯、 但可能真的有孩子了以后，这种父亲油然而生的自己的那一份责任感、 嗯、 会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孩子在小时候可能他真的无法想象自己推同学或者推其他的朋友他坐在车上不下来、嗯、好像只有父亲会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份宠爱哈，才会觉得爸爸是个超级英雄。 嗯， 这边我们要听到一首歌，因为刚才有朋友提到说关于电影嘛，我们继续也是通过电影包括其中的一些音乐在跟各位分享一些好爸爸的故事。 嗯， 有人提到了这个叫父母都是军人，刚才生如夏花先插一句哈， 嗯， 也是生如夏花给我们提到说钢的琴是不是他提的， 嗯， 那一部影片当中王千源扮演的也是一个好父亲，那是一部国产喜剧片， 好像是 CZH 提的，嗯， 对 CZH sorry、嗯、哈，然后在里面呢也是非常感人，又带有笑又有泪吧， 嗯， 父亲带着自己身边的朋友给自己的孩子打造了一个钢琴，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非常暖心跟可爱。其实在昨天想的时候也想到另外一部影片，同样也是让孩子去放手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父亲很不容易，就是刘佩琦当时演的和你在一起，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样的一部影片，当中的这一段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在电影始终贯穿，包括在最后机场，是叫小春吗？ 嗯， 给刘佩琦在拉的那一段音乐展示，也是他。是否还有当时的一些画面的印象？为什么会有小提琴协奏曲出现，就如果各位还没有看过的话，然后里面讲的其实就是这个刘佩琦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去北京参加一个小提琴的比赛， 嗯， 这个孩子从小就在这方面非常有天赋哈，参加完比赛拿到一定的名次，然后就要为自己的孩子去寻找一些老师，让孩子有更好的一些未来的发展，经过几经周折吧，反正最后孩子也是拜了一位名师进行学习，中间会有很多孩子成长当中的困惑，然后家长的不容易，在北京的陪伴， 非常真实写实的一部影片，然后再到最后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突然发现父亲为了让他能够去到海外比赛，然后甚至未来就是到海外甚至生活跟学习了，父亲主动选择离开他，不打扰他的生活，但是最后可能这个孩子得知真相之后依旧觉得自己为父亲为自己的艰辛付出是那么的这个感人，于是他追着爸爸到机场给他拉了一首自己要在舞台上展示的可能最具有代表作的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在后面会有非常激烈的一段演奏，然后这一段演奏其实也是在整个电影推向一个情绪高潮的时候会出现的一段声音。其实还有很多的反转，然后我们在这儿就不剧透了。那一个反转其实真的还是蛮有趣的，然后让看了以后会感觉情感更加的真挚，然后会让人觉得有一些怎么说，忍不住眼泪会往下流哈。 你已经把这个电影的高潮部分给我们讲了，我的眼泪已经听得要掉下来了。 还有一些反转你要去看好，这样的一部影片呢也是非常经典。对，刚才还有人提到王志文在里面的演绎也非常的精彩哈。 是， 在里面因为小孩拉的是小提琴，所以全从始至终会有很多很棒的贯穿。我们听到的所有在里面的原声基本上全都是赵琳进行的这个录制，这一段也是演奏的方也很棒。好吧，这部电影推荐给各位，然后我们继续就把父亲的这个话题延续下去，我们就另一部电影不用多说了，当中的一首主题曲 Andrea Bocelli 的演唱，这首歌名字不懂意大利语，对，但是呢它出现的情境呢是在《美丽人生》这部影片当中，同样也是父亲是在集中营吧，对，然后给孩子营造出来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让他远离这个世界所有的痛苦跟这个战争跟悲伤，好不好？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感受一下，是不是会有一种沐浴在父亲的父爱的阳光之中的感觉。 Blu Il cielo è ancora blu Tu Coloralo di più Vai In questa confusione Milioni di persone Il mondo è vuoto Se non ci sei tu Vai Sei bello come un re Sì Bello come il ritornello Di questa canzone Che io canto per te Nasconde anche il dolore nel dolcissimo rumore della vita intorno a te. Fai la tua strada fra la gente, falla innamoratamente come quando eri con me. E allora ancora blu tu coloralo di più vai con questa mia canzone che intrisa di emozione infonde al mondo la felicità ah sei bello come un re Ciao, sorridi e prendi il volo, se un dì sarai solo, io sarò qui per te. 父亲就是那个永远在逆境在困难当中还能保持笑容甚至给你打造一个童话世界出来的人。 是 在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仿佛脸上 你就能跟着他一起洋溢出来笑容，但是内心可能会有一点小酸楚。美丽人生这部影片，刚才请教我兔姐提到说非常经典的影片，还没有看过的各位推荐一定要去看一看，同样也是有笑又有泪哈。来继续，我们看到各位的留言提到自己的父亲，先来一条小仙女的吧。 嗯， 说我小时候体弱多病，我爸骑着自行车每周带我去通县看老中医。这是听我妈说的，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哎， 昨天我去了趟通州，开车1个小时，再比当年的自行车。我决定周末给我爸加满一箱油，然后问他通县走吗？ 一苦思甜是不是？ 对对，真的是。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也是，我爸带我去这个芭蕾舞学校去学芭蕾， 嗯， 但是离我们家特别远，坐公车得坐1个多小时。 哎呀， 然后那我小孩嘛，你跳了舞之后你也很累嘛，你可能想睡觉， 嗯， 我爸就一直公主抱，把我抱回家。 哦， 就是父亲对女儿那份爱就是无条件，默默付出，也不求任何回报，再苦再难。 嗯， 没关系， 对， 嗯， 父亲对儿子呢其实都有的。对，这些其实都有的。 要不然你说说妈妈对， 但是你知道有问题，就是在于就是我现在已经深刻的在没事就在回想，就爸爸当时给我带来的所有的这些关爱。 嗯， 真的是你会发现作为男孩来说，他有些时候会天然性的屏蔽掉爸爸对自己的一些好，他觉得理所应当，或者他没有意识到说父亲所有的这些付出在你身上有多大的影响， 因为他没有做的那么明显。 直到有一天你觉得自己，我怎么跟他越来越像呢？我怎么跟他说话都像呢？ 哎呀， 哪来哦， 体会到爸爸的用心良苦。 哎，很多时候开始反思的时候就证明我们也长大了哈。 嗯， 然后这边我们听到的父亲有些时候远比你想的要亲近哈。 修心也定性，父母天职都要身兼，确实需要有耐性。其实痛爱你乃天性，没有缘为何为你拼命，也很高兴。就算啰啰嗦嗦，无非不想你任性，唯有相亲的爱不切期限，总会有效应。明白你我也会失性，做得应加天注定，能共处是美景。如我拼搏一生，负担千斤，一切也为了最亲，亲必须要近，明月照人，无家是眼前人，怀里语言初生是最逼真，不管有没有血亲，莫让爱消沉，仍怀着一颗真的心，爱便相近。面对无常遇，平心潇洒去顺应，唯有家中给我支撑，才望可以再获胜。其实个个也有本领，活得开心先出境。其实你是救星，如我拼搏一生，负担千斤，一切也为了最亲，亲必须要近，明月照人，无家是眼前人，怀里语言初生是最逼真，不管有没有血亲，莫让爱消沉，仍怀着一颗真的心，爱便相近。延续感恩的心，应千载不变，常念过去爱意暖暖手中，明白我爱你要挂嘴边，莫错过了悔疚，昨天良爱能沾。如我拼搏一生，负担千斤，一切也为了最亲，亲必须要近，明月照人，无家是眼前人，怀里语言初生是最逼真，不管有没有血亲，莫让爱消沉，仍怀着一颗真的心，爱便相近。 陈奕迅，你们在期待单车，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亲近》，可能也更多的是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再往下去传达一个意思哈。跟爸爸妈妈这样的亲近，很多时候都会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关怀。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其实我不敢想象，就是说跟父亲处成哥们儿，对不对？ 对，有一个听友叫什么来着？ 来来来， 说跟父亲处成哥们儿的父亲就是好爸爸。 对，他提到楚成哥们儿的爸爸是好爸爸，像朱亚文和他爸爸一样，那个是哪一个综艺里面的？ 但是我觉得能和自己的儿子处成哥们儿的爸爸还是少。 我觉得俩人都得放下个架子。第一，爸爸不应该老不断地彰显作为一个 父亲的尊 严，对。然后孩子有些时候也学会聆听，不要老彰显自己的特立独行， 别怼， 总强调代沟， 是 对不对？可以，来这边我们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这是你们想到一定会出现的。 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窜，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两拳。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 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

冷门歌手唱的 Hey Jude， 你告诉我说这是第二次出现了、 uh-huh. 汽车音乐会也放过一次是吗、uh-huh. 正好撞车了哈。汽车音乐会在里面的车还是有点多的哈、uh-huh. 车道行驶缓慢。来，这边我们进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12:05，收听到的依旧是正午有星光。然后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话题是什么样的爸爸算是好爸爸、 uh-huh. 跟各位来一起分享一下。先通过这首歌吧，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个爸爸的角色甚至可能不一定是自己的父亲，有可能是他的朋友或者生活当中另外一位出现的很像是父亲角色对你充满了关爱的人，对吧？ 嗯， 比如说这首歌保罗麦卡特尼 Paul McCartney、嗯、然后当时也写给 Julian 的嘛， 是 其实是 John Lennon 的孩子、嗯、然后当时因为 John Lennon 也是正好跟自己的前妻 Cynthia 分手了之后，然后又有了新的对象，然后这个时候担心孩子才5岁啊，以后会不会受到影响、嗯、保罗麦卡特尼自己那时候也是刚刚跟自己的爱人分手，所以他也是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直到小小朱丽叶长大了以后才明白，哦，这首歌是给我写的啊，这也算是保罗麦卡特尼自己来感动自己的一首歌曲。 没错， 不过不影响一首歌把我们带入到这样的一种情境当中去，可能我们除了要感恩自己的父亲，还会也有类似的这种不是父亲但胜似父亲的这样的一些情感，我觉得今天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嗯， 还是回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关于自己的爸爸自己的父亲有着哪些让你觉得哎真是好爸爸的一些这个内容哈。 嗯，看到李李女士刚才在听一些歌曲的时候觉得说在吃午饭听这首歌听得泪流满面哈、 嗯、 她说只希望爸爸长命百岁，他怎样我都爱他、哎、就像他毫无条件默默温爱我一样。 没错、 嗯、 这边3月25日阴天，您的天气预报是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准呢、 嗯、 啊，他说的是以身作则待人宽和吧。 哎， 虽然我爸爸好像没有这么、 嗯、 哎， 但有时候还挺气人的， 怎么还在反转呢， 依然爱他，就反转又反转啊。 没错， 那可能说反话吧。 哎，真是这个孩子们都是望父成龙啊、 嗯、 很多时候都希望自己的爸爸能 爸爸总是别人家的 好一点，对不对？这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嗯、 就过来就交流一下，总是觉得说爸爸能不能你再努力一些，你再努力一些的话， 嗯， 我们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或者说爸爸你能不能再平和一些啊、 嗯、 这样我这个屁股就不会挨那么多的打、 嗯、 但是说是这么说，可能小时候还真的会有些时候较劲， 嗯， 但长大了以后发现说自己爸爸什么样都很可爱、啊、 对，而且爸爸的性格真的是不一样的，有的爸爸是军人啊，就是教你坚强，还有的爸爸就很细腻，比如说明小娃就说了、 嗯、 大学的时候我爸基本每天晚上饭点都会给我打电话，就怕我不回去吃饭。 哎呦， 嗯， 这事儿我还真知道。 哎， 对，然后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明小娃经常过来互动的时候，然后就是一直他在纠结关于回家吃饭这件事， 我爸爸又给我打电 话，一定会准备，然后那会儿我们还能看到爸爸给做的饭、 嗯、 特别的充满爱心哈。关于刚才这个爸爸有些时候没事就打几下的这事儿吧、 嗯、 就看到了小娃哥终于把他盼来了，他来了、 嗯、 他来了。这边他提到说嗯，爸爸特别宠我，嗯、 啊 打我的时候就在我屁股上轻轻来了这么几下，真的， 那 不怎么疼、 嗯、 然后也就是扫把折了而已。 你挺扛造、 爸爸还是买点质量好的吧，好不好？ 那还了得， 或者还是随了爸爸了，屁股硬。 For a prophet on the street. Now she's stronger than you know. A heart of steel starts to grow. All his life he's been told he'll be nothing when he's old. All the kicks and all the blows he won't ever let it show. 'Cause he's stronger than you know. A heart of steel starts to grow. When you've been fighting for it all your life.You learn to fly. Every opportunity. When you've been fighting for it all your life. You've been out of control, cause they've taken too much hits, single blow by blow. Now light a match, stand back, watch him explode. She's got a lion in her heart, a fire in her soul. He's got a beast in his belly that's so hard to control, cause they've taken too much hits, single blow by blow. Now light a match, stand back, watch him explode, explode, explode, explode, explode. When you've been fighting for it all your life, 也是好暖心的一首歌， 好棒的手稿乐队。对，然后他们经常会有这些特别正能量的一些歌曲，之前在如果你看体育比赛经常会听到他们的 Standing in the Hall of Fame、Hall of Fame 那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更多也是致敬像父亲这样的一种超级英雄的角色、一方面是在讲述父亲的故事，一方面也是在讲述自己的生活如何成长成为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在他里面提到这些词，什么 All his life he's been told he'll be nothing when his soulAll the kicks and all the blows, he would never let it show. 太长 了。遭遇的所有的这些挫折跟打击，他都不会表现出来，都是一个人来默默的承受。然后再之后呢，他提到说 ，You've been struggling towards things, right? Broken things, right? That's how a superhero learns to fly.、我们所有的这些自己经过的挫折，我们一生为之奋斗，我们不断的日日夜夜的工作跟努力，其实这些也都是向超级英雄来学习飞翔的过程。跟着自己的父亲的步伐，自己其实也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在慢慢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很棒。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那些以身作则让我们也觉得很感动的父亲哈。 这个算不算呀，说香港民说、我从小到大挨打的都是我妈出手啊，我爸还真没打过我。 难道不是组合双打吗？ 太恐怖了，混合打是不是？我觉得我爸小时候也是，他不会打我、但他会恐吓我、他最多就恐吓我拿把刀在切菜的时候，你在吵在吵 哦，好多 妈妈爸爸恐吓我，他吓唬我， 好多这样的，所以很危险啊。 对，但其实根本不会， 我们这一代 真正造成伤害。 但是呢，就小时候恐吓的方式有太多了，对不对？我相信，对于小蛙哥最恐吓的就是拿那一个已经 笤帚 断了的笤帚出来。你还记得那一次吗？ 有后半段啊，后半段比较硬。 听君一席话，看君一个断棍，胜似所有的过去的。 但底下人说了，说你爸爸没有考虑清，没有考虑明白 这个屁股肿了还能好，笤帚坏了还得花钱重新买。 来这边，香港明提到，哎，给我们看了一张图片，是不是？说客观的评价一下，我们家的爸爸真是个好爸爸。其实指的就是老公啊，对娃儿很温柔，虽然是个急脾气，但是呢，带娃儿还是有耐心的、工作很忙，但是有空还是会陪娃玩，哄娃开心。小朋友是不装假的，他能对爸爸会心的微笑， 对， 喜欢和爸爸在一起，就证明爸爸是个好爸爸， 对， 好棒好棒， 把所有的温柔给了娃哈， 没错、 爸爸对我是个急脾气，对娃有耐心，听听这措辞， 真是。还有朋友这边提到了说。爸爸要会玩，要谦虚，要讲道理，要爱学习， 这是给爸爸提要求来了， 要不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还没完呢、要有责任，有担当，乐于助人，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你把所有能想到的这些词儿全都用上了， 全垒上了， 然后这个还要顶梁柱，还要幽默，担当，有责任感，所有你说的这些，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在聊爸爸，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 完人， 不是，这个不是爸爸应该做的，这个应该是妈妈去做到的， 哎， 妈妈去找一个这样的爸爸， 把球踢回来了， 谢谢你。这太难了。 好， 聊了半天好爸爸了。写好爸爸的音乐太多了、 爸你回来了， 怎么就不来一首？写爸爸不好的，可能也就这么一位吧。来自于这叫周杰伦的《爸我回来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押韵，也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听个乐呵好不好？也是回忆一下过去。当他是一个很出挑的选择就 OK 了。 我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为什么跨掉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就因为喝醉酒他就能拿我骂出气， 我真正看不下去，就是我较细汉。从小到大只有妈妈的温暖，为什么我爸爸那么凶？Yeah, 如果真的我有一双翅膀，两双翅膀，随时出发，逃到出发，我一定带我妈。从前的教育，别的家庭，别的爸爸，种种的暴力因素，一定都会有原因。但是那妈跟我都没有错，给我叫你一声爸。 在听那个这张专辑叫什么来着？ 叶惠美。 不是叶惠美，这是那个绿色磁带第二张专辑。都是大家都是奔着双截棍啊、忍者呀、简单爱来的。 范特西 对。然后突然你在 A 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整个人震惊了。谁把我灯关了？ 他爸爸都说啊，我听过这首歌，就是爸爸打妈妈。 对，当然了，这是一个很早期的一个很好的反家暴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曲，我觉得 是 很合适。 是 就是之所以为什么还会有叶惠美这样的专辑、啊，周杰伦把自己家的事全说出来，我们也大概能了解个一二三四五 是 六七八 全扬出来了。 他叫他爸， 嗯， 他不打他哈、啊。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然后 J Chao 放在哪儿都合适，对、没错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其他朋友提到的好爸爸到底会是什么样的。这边MMMM 提到说有自己的优点、而且能够带领孩子正向成长、父亲的优点我们不能像刚才叶琳很多其他朋友提到的那一样、面面俱到、这位父亲简直就无懈可击，这几乎是不行的，但是有这么一两个闪光点跟优点其实就足够，这个照耀孩子引领着他向前了哈。 这边还看到有听友说楚成哥们儿喝酒到位， 没错， 到了一定年龄我觉得这个梦想能实现、 对，没错，你喝个两瓶就可以称兄道弟了嘛。兄弟我跟你讲啊， 你以前这不对啊， 这就绝对到位了是不是？ 对，还有这边说的我爸博学知识丰富是一个开心果， 太棒了、很羡慕这样的爸爸。 对， 我爸也很博学，博学的都不在学习上，对，都是在 吃喝玩乐，是不是？ 吃喝玩乐、然后包括一些 自驾、 历史、军事啊，这方面特别会学、甚至还自己当时自掏腰包，那一个年代自学第二门外语，第一门外语都没学会呢、 怪不得你外语这么好、 先口口你拿你妈妈去了、对，然后自己还认认真真锻炼身体，然后这个学一些武术打拳，对不对、所以就哪怕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一个大背胯给我撂在地上，我是一脸懵啊， 看到你爸爸还是很害怕 就这个岁数了给我展现你的绝技是什么意思？ 但虽然他不是面面俱到，在你心里应该也是完美无瑕的， 是很棒的、我觉得就是他这种对于生活的热情各方面的喜好，我觉得要向他学习、 是， 对，然后还 你学了80%， 我学了不少了，对。然后这边时光雕刻还提到说，小时候我妈不给我买零食，我爸就给我买零食。 哎，很多女生就是这样子，偷偷塞个糖给你，塞点10块钱、0花钱，你自己花去、哈。 无意之间的一种宠爱就会让人记忆深刻呀。 是的， 对。然后这边我们继续再聊一聊电影吧。然后这个有一部电影也同样要推荐给各位，《当幸福来敲门》，有多少人记得这样的一部影片？ 威尔史密斯的电影在当中其实是非常落魄的一位单身父亲，但是为了家庭的责任，为了自己的孩子，当然也是为了他能够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去这个到处努力的寻找工作，然后去寻求生活，当然在最后这个也是成功的找到了一份股票经纪人的这个岗位。那一刻的时候，所有人看到之前的辛酸都会有一些泪崩，而这也是真实人物的传记。他到底是不是在美化一个人的形象我们不说，但是就是单纯的从体验父爱这一方面来说，这个电影还是做得很极致的。一段声音叫做 Welcome Chris， 这是电影的原声配乐，包括带着电影里面原本的声音，就是威尔史密斯最后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机会 offer 的时候自己走出来所配上的音乐。你能够先开始听到的是轻快的声音，带着一点后面小键盘的点缀，好像一颗一颗闪耀的小星星。然后这个时候画面里面你能够听到威尔史密斯刚刚跟自己未来的老板握过手之后出来，是带着一丝骄傲的昂着手，慢慢的表情里面开始出现一些不太稳定，类似于这个泪花要闪出，同时心里面的慌张展现在自己走向工位碰到了别人桌子上的文件，但他强压着自己的内心，在未来新的工作同事面前还是要保持着自己的淡定，慢慢的走出这样的一个办公楼，走下台阶的时候开始抑制不住自己的笑容跟眼泪爆发出来，最终走上了纽约街头，所有的人群当中只有他一个人，不在乎所有人的目光，在那儿高呼 This is happiness 之类的。哇，那一刻简直让所有人动容跟热泪。然后紧接着呢，就是画面一切回到了自己孩子所在的唐人街，进到房间当中跟自己的孩子进行了一个热烈的拥抱，基本上就是电影的倒数可能几个镜头了吧。紧接着在这就是电影最后的一个镜头，跟自己的孩子然后依旧手拉着手走在熟悉的街头，然后互相在像哥们儿一样互相的提问玩着游戏哈，非常的感人的一部影片，同样也推荐给各位来进行一个观看哈，很棒的一部影片。之后呢，电影当中的插曲也是一个铁汉柔情的哥们，就那个刀疤脸叫 Seal、对，然后他唱的一首歌 A Father's Way， 爸爸的方式，爸爸的行为模式，可能他有他自己的那一套倔强，但是在我们心里都是那么的可爱。 Father's Way from Seal。 I'll build a fence around you in a father's way. I try to feel what it is you're going through, 'cause I've played many ways. When you grow, how much will it take to slow you down?Half the way. Do my best to please you when I do what's right. I try to fight each word that I say to you. When you come home tonight, and if so, how hard will we cry?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没有人把我的零用钱放在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只有零用钱看起来最亮眼。没有人把我的电话费账单拿去缴费，因为我是小男孩，我没钱，我没有钱。当我女人，让我好好的疼。隔夜咖啡加温，一样香喷喷。就算穿着拖鞋也能站得稳，做个大人。当我家人，让我好好的疼。隔夜咖啡加温，一样香喷喷。就算穿着拖鞋也能站得稳，做个男人就要像个男人。 萧敬腾，小男人大男孩，整个里面都带着极强的这种 sway 的风格。中午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你感觉脚又开始粘起烟头的那种舞蹈了哈。哎，这边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样的爸爸算好爸爸。来看到大家的留言，小仙女儿这边继续把小黄人搬了出来，特别的可爱，说小黄人里边的格鲁也是好爸爸呀，有三个女儿，从大坏蛋变成女儿奴，人生赢家。 哎，这边还看到小八哥的留言，他说其实群里面有很多的好爸爸，听节目的听友们哈，说表哥做饭，晚上哄孩子哈，嘴哥下班也帮小公主遛狗啊，华哥还为大公主工作操心，还有磊哥和小公主，哎，一看就是家里都是二娃的哈， 没错， 一起参加什么节日活动啊，还有很多的好爸爸，都是我们的榜样。其实很多的榜样就在身边。 是的，然后刚才还有朋友继续在推荐电影的，谁说了一个铁甲钢拳来着？ 我立马搜出来， 刚才马上就给千纯推荐了一下， 修杰克曼演的， 对，想改名，对，其实就这些影片，格鲁啊，是小黄人。 什么摔跤吧爸爸呀， 哎，对，还有摔跤吧爸爸，摔跤吧爸爸那个绝对是显示出来一个父亲他能给给予女儿这个 从形象 上的 形 对，然后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支持跟支撑，培养孩子一步一步成长为非常厉害的冠军。然后另外那两部呢，小黄人当然了，在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父亲真的就是展现出来对于女儿的爱，或者说被这种萌娃带翻了以后自己如何改邪归正的一个过程。而在看休杰克曼那一部影片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做父爱片来看，你把它要看成一个孩子是如何能够很积极的影响一个父亲，一个误入歧途走向边缘，最终被孩子带的感化成人改邪归正这样的一个影片， 可以同时一起看， 全程不靠谱，全程不靠谱。休杰克曼只有在最后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说，哎，他幡然悔悟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哈。点到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来自于一位非常棒的父亲威尔史密斯，刚才并不是我们提到的当幸福来敲门的这个歌，而是在他早期甚至还是歌手的时候一首歌曲 Just the Two of Us 里面也是写了这个初为人父一些有趣的场景跟困惑。你好比说，好，第一次见到你之后非常兴奋的去车上装儿童座椅，装了一个小时没装上， the doctor placed you in my arms, I knew I'd meet death before I let you meet harm. Although questions arose in my mind, would I be man enough against wrong, choose right and be standing up. From the hospital that first night, took an hour just to get the car seating right. People driving off fast got me kind of upset, got you home safe, placed you in your bassinet. That night I don't think one wink I slept, as I slipped out my bed to your crib I crept. Touched your head gently, felt my heart melt, cause I knew I loved you more than life itself. Into my knees, and I beg the Lord, please let me be a good daddy. All he needs, love, knowledge, discipline too. I pledge my life to you. Just the two of us, we can make it if we try. Just me and you, just me and you.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Years old, bringing comedy every time I look at you. I think, man, a little me just like me. Wait and see, gonna be tall. Makes me laugh because you got your dad's ears and all. Sometimes I wonder what you gonna be, a general, a doctor, maybe an MC. I wanna kiss you all the time, but I will test that butt when you cut out a line. True that, why you do that? I try to be a tough dad, but you be making me laugh. Crazy joy when I see the eyes of my baby boy. I pledge to you, I will always do everything I can, show you how to be a man. Dignity, integrity, honor, and I don't mind if you lose, long as you came with it. And you can cry, ain't no shame in it. It didn't work out with me and your mom, but yo, push come to shove, you was conceived in love. So if the world attacks and you slide off track, remember one fact, I got your back. Just the two of us, we can make it if we try. Just me and you, just me and you. Against the world.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sky. Just the two of us. You and I. Yeah. It's a full-time job to be a good dad. You got so much more stuff than I had. I gotta study just to keep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101 Dalmatians on your CD-ROM. CD, I'm trying to pretend I know on my PC where that CD go. But yo, ain't nothing promised. One day I'll be gone. Feel the strife, but trust life does go on. But just in case, it's my place to impart. One day some girl's gonna break your heart. And ooh, ain't no pain like from the opposite sex. Gonna hurt bad, but don't take it out on the neck. Son, throughout life people will make you mad, disrespect you and treat you bad. Let God deal with the things they do, cause hate in your heart will consume you too. Always tell the truth, say your prayers, hold doors, pull out chairs, easy on the swears. You're living proof that dreams come true. I love you and I'm here for you. Just the two of us, we can make it if we try. Just me and you, just me and you. Taking the world.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sky. Just the two of us. You and I. Can't hold us down. Just the two. Hold my hand. Hold my hand.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Taking on the world, taking on the world. Just me and you. I'm always here for you. Look over your shoulder, I'll be there. Whatever you need, ooh, just call on me. We gon' rise, whatever we you gon' need, shine. I'll be there for you anytime. You and I. True that, true that. Just the two. 威尔史密斯这也就做得特别不好。Just the two of us， 眼里只有自己和宝贝儿两个人的小世界，把老婆忽略了。 我看到这边有留言， 对， 同样的感受哈。金豆豆说，一家三口出门一般都是那父女俩走在前面手拉手，说说笑笑玩玩闹闹哈，我跟在后面拎个包像个催味似的就被忽略了。 哎呦，太可爱了，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我们始终还是要像刚才谁留言的时候提到了，除了爱孩子也要很好的展现出来爱自己的老婆。 红果说的吗？ 哎，没错， 爱妈妈的爸爸就是好爸爸， 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哈。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其他朋友们的留言，还有关于这个好爸爸的。好比这边无名提到说，我认为我爹就是最好的爸爸。虽然没有给我更加富裕的生活，他一人身无分文就来到北京闯荡，白手起家呀，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从来没有觉得缺点什么。谢谢他教会了我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父亲，当然我还远远没有学会。谢谢爸爸，也祝愿您和妈妈健康长寿。哇，太棒了，独自打拼。最重要的是，就是很多时候，就父母对于孩子的付出，除了我们能够看到花的所有的这些时间跟精力之外，那更多的是一种小时候大家孩子朦朦胧胧的感受，让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就自然而然的会有一种非常健康跟自信的心态慢慢成长。后来发现说生活当中哪儿那么容易，照顾好自己， 要放弃自己很多的一些欲望的时候，还要让孩子感觉到这边很富足，太难太难的了。爸爸真的很厉害哈。 这边还看到微蓝说了哈，说懂孩子的爸爸就是好爸爸。说孩子初中期叛逆的时候，老公被公司外派去国外一年，走之前语重心长的告诉我说，我不在家呀，你俩可不要吵架，我在呢还能劝一劝你，不要对孩子说重话，这会儿啊他叛逆期会记在心里了。 哎呦， 后来就是因为这次谈话，我改了跟孩子的沟通方式，女儿顺利度过了叛逆期，现在跟我们关系都特别好。 哎呦， 懂孩子的爸爸就是好爸爸。 真的是，怎么跟女儿相处的一定都是爸爸，会跟儿子相处的一定都是妈妈。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孩子来说，想要总有一种威严的方式去跟他们沟通啊，后来发现说给他们一些自己发展的空间，然后其实会让整个的沟通跟他们的成长更顺利，是吧？然后我们自己什么长大也许会更好，是吧？ 关键家里面总有一个人白脸，一个人红脸啊。 对，刚才那谁就提到了说。家有儿女里边那个夏东海那个爸爸，那个就是好爸爸。确实是，小时候就家里面在看这些电视情景喜剧的时候，很少见到如此就是知识分子一般，非常的理智，非常的有点当年在父亲那一辈儿新兴人类的感觉，这样的一个父亲有很多的宽容，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跟孩子相处的方式。因为在过去可能见到更多爸爸的形象全都是恨不得你知道那个叫 Poker Face 叫什么来着，我爱我家这里边的那一些爸爸，富明老人，扶我起来，都是领导干部嘛，就全都是这种，就家里父亲的地位无法挑战跟撼动那种，很少就会跟孩子平等的交流，也很棒哈。来继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回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小时候父亲给我们的那些关怀，不能忽略妈妈还有妈妈哈。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故事是绝的，小事发自真心的，喜欢就拥抱着，没有复杂的记录在侧。这些年遍体鳞伤，你不想认输了，委屈就全妥协，不得不做的选择，最后得到了什么？从那一天开始 小时候的我们，来自于周兴哲的一首歌曲，很梦幻的声音，再次带入过去的回忆。我们这边也看一看各位，顺着自己的这些过去的经历，我们的记忆有哪些爸爸他们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真的是一个好爸爸哈。 嗯，这边看到有听友留言说，我爸因为工作原因啊，55就能退休，但是没有退啊，说多给我挣两年钱吧。哎呀，给我感动的呀。然后有一次家庭聚会就说了，说哎呀，退了跟家吃饭还得自己做饭，还单位饭好吃还不要钱，多干两年啊。 真是，就爸爸尤其是爸爸吧，就是愿意多在岗位坚守两年。一般来说我觉得就是像那个电视剧里边，孙海英演的那个军人的父亲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青春，然后在里边不就是吗，退了休以后，激情燃烧岁月， 对， 他退了休以后，你发现他生活好像缺了些什么，他就有一点迷失，甚至心情会有一些没落，对，其实让父亲继续保持这种工作状态特别的好， 对， 当然父亲一定会有自己偏心的孩子，说你看我再多工作两年能让你过得再更加富裕阔绰点，给孩子留下点什么。哎呦，这个爸爸真的很棒。 这边就有听友就说，爸爸就是为了我和妈妈的生活条件好一些，骑着自行车出去，利用业余时间上课，经历了一年四季的风吹雨打，寒冬腊月，父亲的背影老了，头发也白了， 真是 就这一辈子都在不停的为家庭在做付出哈。 没错，这个也看到了爸爸们，尤其是退休了的爸爸们嘛，我感觉的这个内卷的情况哈。就我就是纯以前说，我爸有一次跟我聊天，邻居那些老头都在说自己闺女有多好，我爸就怼了一句，我闺女就很好，每次回来都给我买一堆东西，你看这鞋这衣服，你们那些虽然好，这还不都是你们掏钱，那感觉听完好满足。 我觉得就是，是不是谁家孩子谁怎么掏钱，爸爸怼了他们有多少，这都不说，最重要的就是说爸爸认可咱们给爸爸妈妈的一些回馈，可能买的东西也许是真的特别的好，也有可能就是一份心意，但是让爸爸长面了，人爸爸咱爸爸心里边一直有着自己的这些，觉得很感动，自己也觉得很满足哈。 听了节目看到这边晨晨说了，我争取以后成为一个好爸爸，这咱们节目目的达到了， 咱们都加油，好不好，然后那个定期的汇报一下，每年父亲节咱们在节目当中相见汇总一下， 今年你干了什么， 对，今年你怎么做成了一个好父亲，你有哪些需要悔过的， 比如我拿苍蝇拍打了孩子， 嚯，这刚才那谁提到了苍蝇拍是下不去狠手，所以拿苍蝇拍，但是 注意卫生， 还是他拿的是那种电影拍， 哎呦我天哪， 孩子屁股上一网格， 不带这样 煎了牛排似的，好吧， 下手轻一点啊！ 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参与跟分享，都很幸福，看到大家的留言，然后这个听完今天的节目，然后听完这些音乐，下午没事或者下了班以后给爸爸打个电话，周末约着一块吃个饭，我跟我爸这边就约着周末一块跟家做个手把肉了哈，开开心心的就好了，不用说什么肉麻的话都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贤纯， 祝各位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啦， 跟各位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 一颗善良你的今天，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十年以后是否有改变，是否依然喜欢看花火溅起的那一刻最动人的场面，你说再美的花火灿烂也只是瞬间，转眼就会消失不见，转眼间烟头坠落地面，溅起了花火一点一点，就在那一刻闪亮你的镜片，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十年